哇，好 sweet 喎、啊！人哋整亲咧，仲识氹人添啊！ 你仲系咪好痛啊？你唔好嬲我啦，你系咪唔睬我啦？ 哦，唔睬人，水瓶仔你大镬啦！ 做咩唔听电话啊？我问你做咩唔应我啊？打翻电话俾我啊！ 水瓶仔就话个港女次次买股咧，都要逼佢先问下黄大仙，似乎仲有问埋另一啲嘢喎。买股输钱又要赖， 网速慢，我入唔到货，嗰几日你都喺我隔篱睇住噶，系边个累到我买，然后输咗噶？个价位唔同，你都知噶。 佢之后啊，仲成日叫水瓶仔还钱。 哇！你都我发过你，我开两万蚊俾我咯，咁你留翻两万蚊俾我嘅，咁我以后唔会叫你帮我任何嘢咯，就咁简单。 录音咧，仲听到有人疑似想借结婚攞澳洲居留权。 水瓶仔。我可能要结婚，我唔想明知系一个氹，我唔想明知系将来一定会离婚，我都要行一条咁嘅路。我系借住佢呢嚿踏脚石，佢希望攞到澳洲，入到澳洲食。 咁啊，祝你好运啦！呢段关系应该完了吧，如无意外。究竟有冇鍾意过水瓶仔嘅呢？ 其实我冇对你动过情喎，谂翻转头。其量都是朋友介乎男朋友之间。 你真是冤案嚟喎，冚家產！ 等陣先啊，曹總，你唔怕又俾人 claim 版權啊？破屏嗰棟 唔係，所以我哋就唔係 full screen 啦。呢個 都係個關個 screen 都 claim 到， 唔係得 啦。 即係總之我哋真係 要啦，之後再 soft 啦。但唔播又真係唔得喎。 喂，但係我覺得真係屌呢間呢單嘢真係好撚冤案喎，冚家產！喂，個官點判啊？就係話見到你因為大隻，所以唔信你咧就俾人哋黑。 係啦， 喂，你一歧視大隻嗰啲友喎。 係咯。大隻就會被人恰嘅咯咩？ 喂，大隻就唔可以。 唔係或者，譬如唔係喎，練武嘅人，咁係唔係一定會打人先？ 邊個阿 Vess 啊？邊個阿 曹星如？ 曹星如佢好細粒嘅啫，係型兩級嘅啫喎。佢又真係可以打人人喎。 係咯。 咁佢一定打得贏大過自己份量嘅人。 喂，真係黐線嘅，或者你如果啲官，喂，大佬啊，你。即系嗱，我谂就系正正就系因为呢单嘢系冤案啊，所以即系有啲人咧，即系我谂可能事主啦，就即系将呢啲咁样嘅短信就流出咗啦，系嘛？唔系即系而当中一个最关键嘅说话咧，就系话你唔好唔理我啦，系嘛？你系咪嬲啊？ 因为佢惊报警啊， 系用刀背打佢之类嗰啲乜嘢啊，系嘛？咁你又系衰嘅。即係你俾人哋用刀背敲你個背脊嘅時候，即係拳打腳踢嘅時候，你又冇真係驗傷嚇，仲、啊、借錢俾人哋去炒股，又問埋黃，又同人哋去黃大仙問卜，係嘛？話逼佢兩個一齊， 唔係即係 係嗱，呢個問題就在於你係都你係要求神問卜，你都唔去黃大仙啦，你去車公廟啊，係黃大仙好鬼撲街嘅。嗰陣時候聽過一個古仔咧，就係咧咁黃大仙嗰啲廟祝咧會收人錢咧，係去幫啲人改名嘅，係咁樣話咁跟住。发觉咧，过咗几年之后咧，帮仔改个名咯，跟住去到幼稚园咧，去黄大仙嗰间幼稚园，个都系嗰个名嚟个扑你个街，所以你就唔好去黄大仙睇求签，你买股票咁样，至少你去车公庙啊，大佬。 啱啱系啊，依个古海云图做节目有冇讲呢单嘢啊？ 咁啊冇， 因为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有一段就系话去买股票，因为网速慢。就搞到咧入個價位又錯咗， 係啦， 咁咧就即係向個男事主咧就即係歸咎個男事主， 係啦，冇換好嘅 WiFi 嗰啲 WiFi 慢， 同埋就即係話佢喺度咧就陀衰家女去輸錢，就要去還翻啲錢，即係第一唔知點解要去還，第二喂，唔係屌你識炒股票識少少金融，屌你都識啦。你要用電腦 set 價噶嘛？使撚自己睇住嗰一分嗰一秒撳嘅咩？白痴啊！唔係，即係佢自己唔識就即係將個錯誤就賴俾個男事主。仲要佢點解要住咗喺男事主屋企咧？係因為佢爭人錢啊！ 係啊，避債而過嚟噶嘛？ 係啊，佢仲話要個男事主咧 收留佢， 要打多幾份工啊，要去嗰、那個垃圾回收。打工又赚到啲钱嚟俾佢嚟还债啊！但系两个人之间系冇任何关系，男女朋友关系都唔系啊！

這個真的很奇怪，這個不是男女的問題啊。 自己因為他自己這樣說的，他說他被滾水燙傷的時候呢，就拖延了12個鐘頭先至呢即係去報警送院，係咪？咁佢話覺得咁樣有違邏輯嘅，點解你唔係即時去呢？係咪？一百度滾水喎、 啊。喂，如果係咁講，好多依家好多 hashtag me too 強姦隔十年添啦。 嗱咁啊係啊。 咁係咪唔執法啊？喂，刑事法例係無限追索期㗎，師傅。呢、這個咩法官嚟㗎、 嗯？ 喂，咁喂個殺人犯着草搞廿年。廿年先周到佢，你可唔可以话喂咁样好唔合理喎？廿年喎，咁啊唔得噶喎！你强奸依家都即系隔十年先讲话，我细个俾人非礼过，要捉翻个姨丈啊， 可能 转个头， 可能告翻个男人企图强奸添。 系啊，唔出奇啊！佢真系我觉得即系嗰个法官真系偏心到咧，就话即系因为其实呢个事主系水瓶仔啦，就连头发都俾佢即系扯咗一大片，原来系 哇！ 跟住屌你本身都系地中海嚟噶啦，你都你本身都系地中海咁样讲系嘛？跟住话喂你咁大只，喂你要制止佢应该冇难度喎。喂，但系咁讲真， 喂好多人大只， 就算唔系就算唔制止，咁唔代表佢唔犯罪噶喎。 冇错啊！ 系咪一个人企喺度俾人斩佢唔走？咁就点解你唔反抗噶？唔会问人反抗，佢斩我就斩我噶啦。 即系你唔同时立打刀同佢互劈，咁就一定你冇劈人有问题啦。 你走避就证明系冇发生过。 即系我哋唔可以净系睇一个人身形灰唔灰蒙嘅，你仲要睇翻佢自己录音咧，究竟证明到呢个女事主佢自己嘅人格上面值唔值得信任啊？嘛，系嘛？即係第一就係話我哋已經見到聽到一啲即係錄音就係話啦，佢承認佢打佢， 嗯， 呢個此其一啦。第二就係話喂佢經常反口覆舌喎，係咪又話鍾意過你又話要你呢即係早啲返嚟陪我啊，啊你唔錫我啊冇人錫我啊。喂，跟住完之後呢喂無端端就話認真啲諗，我係冇動你動過情喎、啊。喂，呢、這個人本身就唔可信啦、 啊、 佢喺法庭上面作嗰啲功，喂，你究竟系咪一个值得你信任嘅证人先？ 同埋去探人，哇！你快啲翻嚟陪我啦！你系咪嬲我？其实佢可能系麻醉个男事主，叫佢唔好报警。 喂，但系如果想好、啊、多时候你要想揾人陪嘅话，未必嗰一定系中意嘅人嚟嘅。你问下金英。 咁但系你屌你即系， 即系话你遇好多，可能好多女性嘅朋友都叫你 学某啲，即系呢啲即系奔灰嘅，即系 你自己又你冇讲咩？我哋讲性别定型，你又种族定型啊？你住啊？ 事主话斋， 十九才子第二个啊， 即系 奔领事馆。 You eat me, you leave me， 系咪？你食我住我嘅，系嘛？喂，然之后你又要向我撒娇，喂，呢个即系你要谂下呢个咩关系？即系你法官你自己都识判断啦，系嘛？ 法官真系唔识判断呢啲关系嘅，坦白讲。 喂，你见到，喂你讲身形嘅时候，你又讲常识， 嗯， 但系你讲人格嘅时候，点解你又唔讲下常识咧？ 啊，喂，你靓女弱质纤纤唔等于佢唔会犯刑事罪行啦、啊。如果系咁嘅话，咁唔需要有女子监狱啦，全世界净系得男子监狱够啦。 系啊， 女人唔使坐监噶。啊，啊弱质纤纤，点弱质女流点会打人啫？点会杀人啫？喂，咁有。喂，有多咩攀夫啊、毒杀啊呢啲啊？点样嚟啊？呢啲个案，我俾人屈嘅， 被攀嗰啲肯定系唔灰唔噶啦， 系咯， 系咪？ 就 系逻辑嘅问题， 嗰啲咪抵死咯，就系俾人攀 嘅， 抵 攀嘅就一定系唔灰唔， 冇大佬， 灰唔咧就唔会俾人攀嘅， 系啦，你都唔识，你唔识反抗咪唔合理咯， 冇大佬咪抵攀，今年都系，所以好合情理啊，系， 但系所以 呢个502系嘛， 同埋你有啲个案，例如又话咩有啲未性交改运嘅， 我成日将 darling 捞乱咗，系唔系呢个？ 我唔知我系咪叫 darling 啦，可能佢都系英文洋名叫 darling 啦，可能喂，但系有啲个案系又系话咩噶嘛？性交转运啊嘛，啊咁然后就会即系都可以坐得去讹骗啊、诈骗咁样噶嘛，系嘛？虽然个女事主。在事发的时候是完全相信和同意之下都可以坐得到的嘛。那你这个五小姐她在 WhatsApp 度跟啲很多的对话内容跟男事主讲去氹她，然后叫她打工搵钱给她、啊、还债咁样。那这些可不可以用这个